他只是想修理一下千机伞而已。提供这种服务的NPC在很多村落小镇都有，倒是并不一定需要去空机城。冰霜森林附近的布吉尔村庄，最后叶秀来到了这里。这种村庄性质和空机城外的许多小村庄一样，不算安全区，也没有什么练级怪，有的只是一些NPC。 发布一些形形色色的任务，任劳任怨地扮演着他们在荣耀大陆的角色。村庄里有个可以修理装备的NPC，这都是叶修刚刚开网页查到的。这边已算是低级区域，大工会的人相对会少，况且这村子位置偏，没有什么价值的任务，想来也不会有什么人。一切如叶修所料。 一个相当冷清的村子，进来找到NPC后，立刻修好了千机伞。25级，虽然是自制武器，修理却也不需要任何材料，花钱就是了。价钱方面，系统根据装备的基本属性自会去衡量。千机伞无疑是挺贵的，不过对于叶修而言，这点小钱他还不至于需要担心。 从微草那边赢到的材料多有富裕，随便卖点都是钱。刚刚和张新杰立下的赌约，叶修所需求的许多东西其实也不是提升千机伞所需求的。没办法，能要的他都已经要的，剩下的需要去烈焰森林的副本。目前第10区玩家确实等级不够，叶修现在可不敢让霸气雄图打白条了。 以目前这么紧张的关系，叶修毫不怀疑霸气雄图会对他出尔反尔，所以还是要了些目前霸气雄图肯定就能提供的东西，日后拿着再去交易交换，总归都是办法。修好了装备，正准备离开，听到好友栏里一声上线提示，叶修顺手点开一看。 名字闪烁，表明是刚刚上线的角色，却是美光。哎，大神，你在呢？ 美光一上线，居然主动就给叶修来了个消息。嗯， 在呢。你白天上过线没有啊？怎么样，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 叶修问道。美光完全是无端卷入他们这场纷争的，如果因此也被各大工会盯上的话，那真是比窦娥还冤。 中午有上过一会儿，没什么事儿啊。哦，那就好。哎，你攻略研究的怎么样了？这个比打一个 boss 要复杂多了，不过也有1/5的进度了。大神要看看吗？好，怎么给你？加我 QQ 吧。叶修说着发去号码，跟着登录了 QQ。不大会儿收到申请好友。 一看对方 QQ 名，也直接就是美光。再看自己的 QQ 名，用的又何尝不是游戏的 ID？ 一片火红的枫叶是 QQ 的头像，一叶知秋是这个 QQ 的名字。望着这些，叶修也禁不住唏嘘了一番，随手点起了一根烟后，点开设定，头像换了个默认，名字却也改成了巨魔笑。 一叶知秋，那已经都是过去了。虽然过去的还不太久，叶修默默地接受了美光的好友申请，美光立刻就向他传送了一个文档：一线峡谷副本傻瓜攻略。哼，还叫傻瓜攻略啊？其实你的攻略不该叫傻瓜，虽然是手把手的详细过程，但这样的过程，真不知什么样的傻瓜才能打得出来。 名字而已了，随便叫什么。哎，大神，快帮我看看。美光显然对名字并不如此纠结，他急需要的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同。 哦，我来看，你先忙你的，一会儿我找你。 谢谢谢谢。一线峡谷，叶修也刷了好多次了，早就在留意记录应该怎么打。 清晨，唐柔先去休息后，他又自己研究了1个多小时这副本的攻略和视频， 心中早已有了一个大概的思路。那么媚光呢？这个纯理论派的家伙能做到什么地步呢？叶修点开文档上一看，上来照就是职业介绍，结果列出的五个职业居然是散人、枪炮师、战斗法师、流氓和鬼剑士。这明显就是以叶修他们的队伍为模板。叶修哭笑不得，才看了第一行就去找媚光了。 我说，你怎么搞个散人进去？我不具备代表性的。 这个我就是想试试。 叶修估计这老兄是想顺手拿他们五个做一下真人实验，验证他这攻略的可行性。但问题是拿君莫笑做模板，这局限的根本没法普及到别人。目前游戏里哪里还有散人？就算有散人，又有哪个散人手里还有千机伞？有千机伞的散人和没有千机伞的散人，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媚光不了解这件自制武器，那就无法写出适合君莫笑这个散人的攻略。要知道，像他想写的这种细碎到极致的攻略，对每一次攻击的伤害和效果判断有出入，都有可能导致配合出现偏差。对于以副本记录为目标的攻略，这当然是绝不能允许的。叶修想着，却还是往下看了一些，尤其注意了那些写到散人的地方。果然不出叶修所料，有关散人的内容写得不伦不类，除了对君莫笑的信息缺乏，散人其他方面也是漏洞百出。这媚光写攻略主要靠的是前人的攻略以及视频资料，但散人的攻略和视频却都是相当久远，难为他还能找到。这当中游戏系统多次更新，其他职业都会根据每一次更新进行新的研究。散人无论攻略还是视频，却都还是七八年前的资料。媚光以此为参照写出来的东西和现如今根本就不对盘。 你这个恐怕不太行。 叶修看了不到两分钟，到底还是和媚光实话实说了。媚光并不是笨蛋，就是有点钻牛角尖和想当然。叶修没说几句，他自己也立刻恍然大悟，为自己搞了这么大个乌龙惭愧不已。 散人果然是不行，需要换一个职业。 媚光回复叶修， 其实你应该延续你先前 BOSS 攻略的那个思路，刷某个副本和杀某个 BOSS 一样，其实也都有最效率的职业组合的。 嗯，我看到一些攻略有提到了，一开始我也是打算拿那个做模板的，但我觉得你的散人角色其实更厉害一些。 散人在初期的多技能优势的确明显，但问题是现在已经没有散人了，你还写带散人的攻略，就和你之前的 BOSS 攻略一样，又成了写给不需要的人看的攻略了。 我明白了， 有机会也要多下下副本，增加实战经验。 叶修说着。这媚光理论知识真是相当不错，人也很有脑子，但就是实际经验和理论也太不成正比了，比较一根筋，于是就经常犯些想当然的错误，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自己却还自我感觉良好的茫然不知。媚光这边又潜心研究攻略去了，叶修 QQ 好友这边一翻，却是看到苏沐橙在线。 啊，训练结束了？ 叶修发消息过去。苏沐橙望着那个跳动的头像，点开熟悉的号码，但是头像和名字却都已经改变。苏沐橙呆了一呆，叶修的第二条消息已经发了过来。 晚上九点有空吗？ 有呀，做什么？ 来游戏，约了一场团队 PK。 哦，和谁？ 张新杰。 他怎么也跑新区来了？ 苏沐橙惊讶。 昨天你和一帆下了以后，我们三个转了转，居然遇到了地图 BOSS， 当时是在霸气雄图的手上，我们守到最后一刻，然后给抢了过来，估计气疯了。 结果今天我遇到霸气雄图的一队人，如果猜得不错的话，队里牧师应该是张新杰在代打。 然后你们就约好了晚上团队 PK？ 是啊，他主动提出来的，我想他应该还不知道我是谁。 是吗？那这次他可是赚大了，我看他凶多吉少。 我也这样想，所以我就答应他了。这是什么？ 刚一条消息发出，接到的却是苏沐橙传来的一个小东西。 新头像。 叶修接收过来，点开一看， 靠，这什么呀？笑写得跟哭似的。哎，你的画图技术怎么这么多年都不见长进啊？ 叶修一边回着消息，却已经把这个用画图画出来的拙劣的孝子设成了他的 QQ 新头像。和苏沐橙随便聊了聊，就到了饭点，两人各自去吃晚饭。陈果和唐柔却是这时间还没见回来。吃过饭，叶修也没急着上游戏，而是上荣耀的官方论坛转了一圈。官方论坛有多个板块，如技术区、装备区、副本区、各职业的专区、联盟赛事专区等等，各区都有各自相对的话题，都是热闹非凡。不过若想看八卦灌水的内容，那就得去各服务器的分区了。从第一区到第十区，再加上神之领域，共计11个服务器分区，热度都是居高不下。玩家中的名人高手、恩怨趣事是这些板块中最多的话题。相比之下，神之领域是无可争议的热度第一，新开第十区位列第二，其他各区倒也不是按年度长远热度增减，基本上都比较稳定，相差不大。哪一区的热度突然有提升，那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引人注目的事件。此时的第十区最引人注目的当然就是君莫笑无疑，从新手村开始就一路碾压各种记录，第十区的玩家只要一开榜单，处处可见君莫笑的大名，一天到晚指不定什么时候系统公告上就要闪过这人的名字。兰西阁、霸气雄图、中草堂、家王朝，这些工会就算不去了解背景，只看在第十区的规模，也知他们是最神奇的。副本记录向来都是他们这些工会的囊中物，但在第十区却不是这样，副本记录成了君莫笑的囊中物，各大工会想要这记录都得找君莫笑去帮忙。这些问题泡论坛的玩家早已经分析得很透，一些熟悉游戏的老手更是借此讨论着各大工会此时面临着何样的发展窘境。在第十区里，他们虽然还没被人无视，但是相比在其他区的风光，他们在第十区树立起的名望真是前所未有的低。拿不下记录的他们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宣传平台，目前各工会宣传的手段都是搬自己的后台出来，吹自家的职业战队有多牛多牛，吹自家在神之领域多牛多牛，吹在其他区多牛多牛，就是到了第十区的时候就泪流满面了。第十区他们貌似很牛，但是君莫笑更牛，有人如是评价道。在荣耀各区中都可谓是制衡天下的各大工会，到了第十区居然是貌似挺牛。貌似，但是这个字眼就已经让他们无地自容了。讨论区里不乏一些辩解的声音，但是在赤裸裸的副本榜单面前，一切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句有能带刷个记录来，令各大工会纷纷落马。相比之下，家王朝却是意外的有说法。冰霜森林虽然只是最低级的副本，但至少在这里，家王朝的队伍是真的压了君莫笑一头。只凭这个，家王朝在论坛这边竟然是备受吹捧，俨然已有压倒传统三大工会之势。看着这些讨论， 叶修只能报以微微一笑。如果是十年前的话，自己要有这能耐，那真够热血沸腾的。但现在，他的理想，他的追求，却早已经不在这里。目前这些局面都是他造成的，有些是有意的，有些是无心的，但基本上却没有哪个是让他意外的。在这样的局面中，如何取得自己所需的，这是叶修在思考的，也是每家工会都在思考的。他们都一样，并不是把此当作一个话题，一场热闹。游戏对他们而言是游戏，但同时也是职业，他们生活的目标就是觊觎于此。和任何人都一样，他们求生存，拼理想，只不过他们生存拼搏的场所是这个虚拟的第二世界罢了。在第十区转罢，叶修又走访了一下技术区、装备区、副本区等等所有的主区。论坛是个好地方，这里聚集着大量的信息，云集了许多玩家的智慧，可以说是荣耀中最大的一个情报站。善于观察的话，可以从这里看出很多东西。论坛中浏览了一番后，转眼已是八点，叶修起来四下转了一圈，前台一问，唐柔、陈果居然还没回来。叶修问同事要了个唐柔的手机号，随即打过去一问， 喂，哪位啊？ 电话那端唐柔的声音挺大，周围一片嘈杂，显然是在什么热闹的地方。 我晚上九点有场 PK， 来不来？ 啊， PK 啊？ 唐柔的声音听起来挺兴奋，但随即沉默了一会儿后，却还是很遗憾的道， 回不来了，和果果买了票准备去看电影呢。 哦，那你们玩得开心点啊。 叶修随即挂断了电话。唐柔不能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意外。说并肩作战的话，这段日子属唐柔和他一起混得最多了，加上就是身边的人联系方便，哪想这妹子偏偏今天跑出去玩了。放下电话，叶修回来登录了游戏，上线一看好友栏，包子入侵倒是在的，连忙给包子入侵去了消息。 包子，晚上九点有场 PK。 啊，是谁活得不耐烦了？ 包子入侵昨天杀了一天，也是嚣张的厉害。 就是昨天被抢了 BOSS 的那伙人。 哎呦，还不服气啊他们，正好再好好教训他们一顿。 你现在在哪儿呢？ 一线峡谷啊。 有状况没？ 霸气雄图此时可能暂时不会找他们的麻烦，但另外还有六家工会呢。此时玩家在线高峰，包子入侵估计也是对方锁定目标之一，一线峡谷露面很有可能被人盯上了。 有状况？ 怎么？ 我出不去了。 被堵了？ 不是，这地方没来过，有点复杂。 那地儿是偏了点，你搜一线峡谷的地图好好看一下，记得挑人少的走啊，多绕绕，观察身后有没有人跟着。 叶修汗了一下，昨晚霸气雄图那边几人带着 BOSS 往死里躲，最终那地方的确是一线峡谷里很偏僻所在。 嘿，老大英明，的确有人跟着我来着。 包子入侵说。 哦，然后呢？ 我正在冲上去。 叶修无语，感情是自己提醒之后这家伙才发现的，不会是搞错人了吧？